小孩吃饱了就想睡，何峰抱着他到蟹池旁边。 怎么弄？放哪里？ 谢池掀开被子，何峰将国强小心放好盖下，趴在床边看他。 多大了？ 两岁多。 两岁这么小？ 你两岁时候很大吗？ 不记得。我得走了，早点睡吧。 好。何峰起身离开，谢池送他到门口，没有什么腻歪的告别的话。小心。 你也是。 老纪为配合何峰，也被调来了上海，建立一个新小组，用了新的密码本和新的报务员。老纪是何峰唯一的上线，除了他没人知道何峰的身份，包括报务员，只知道他深藏于日军内部，代号花青。因为罗林书和小池良义的突然驾到，何峰不得不放下南京所有的人脉，到这里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。好在身份在这儿，不管是勾搭鬼子还是汉奸都不是难事儿。上海的危险程度不比南京小，尤其是76号特别行动处，因为成立的较早，比南京区22号也成熟很多，好像大街上随时随地都能遇到汪伪特工，各处分布着眼线，监视着一切可疑人员。十天里，何峰与谢池见面仅有一次，彼此都有事情忙，没什么机会你侬我侬。唯一那次见面，还是藤田青也带他去一个生日会，连话都没能多说几句，匆忙两眼又分别了。小池家在上海声势很快扩大，不仅有小池良义和罗林书镇宅，何峰也在外面风风火火地结交朋友，本就树大招风，如今更是引起中共军统等各方面地下党的注意。江守月到上海第一站便去了谢池的旗袍店，借着选布料量身的功夫，简要和他聊了几句便匆忙离开。对于他过来的目的，谢池还未来得及问出口，总归是一些储监或是运输任务。第二天中午，江守月又来了一趟，不过没遇到谢池，他被藤田青也叫去吃午饭。等谢池回来，江守月已经离开了。傍晚，张野从外面回来，店里有客人不方便说话，等人走了，他才示意谢池上楼。 白母中午来过，拿了件礼服走，下午又让我带他去取了两把枪。 去宴会埋伏？ 对。 有说是什么任务吗？ 暗杀几个日本经济要员，具体是谁我也没多问，毕竟不是一个小组的，不好多问。 谢池顿住手，日本经济要员，这一刻他只想到了何峰。几点？什么地方？ 不知道几点，好像是在百乐门，差不多也快开始了吧。你上哪去？ 谢池没有回答，拦了个黄包车催促着车夫离开。百乐门被包场，没有宴请帖进不去，门口守着十几个特工总部的人，谢池被拦在外面不让进，直到小队长过来认出了他才放行。宾客如云，鸿飞却舞，谢池绕得快花了眼，他从一楼找到了二楼，终于在窗边看到了正在与何峰交谈的江守月。 这位置少狙击。 谢池慌不择路地冲了过去，以身体挡住他。远处大楼的狙击手已就位，瞄准刚要射击，忽然一个女人窜了过来，她停下来，再次对准何峰的头。江守月看见谢池，攥紧手里的包，紧张的结舌。人多眼杂，何峰心头一紧，表情故作松弛。 有事吗？ 你走开。仿佛心有灵犀一般，何峰立马明白谢池的意思，也知道这个江守月的意图。他装作什么都不懂，仍一副浪子模样，手按墙站着，对他凌乱的头发吹了口气，将脸边碎发吹到耳边。 没记错的话， 谢小姐和江小姐是朋友吧？ 是的，三年前我们就在北平见过，当时您带着朋友去看戏，这么看还真是缘分颇深呢。 难得再去，改天请你们吃饭。 好啊。 我知。 江守月看到藤田青野，用手勾了下脸边的头发。 你们聊，我去一下卫生间。 好。江守月理着头发走开，没让藤田青野看到他的脸。他从另一侧楼梯下到一楼，将手腕上绑着的丝带取下，放进了小包里，以此示意周围的同志计划取消。藤田青野走到他们俩旁边。 刚才那位是？ 一个漂亮姑娘，刚聊了几句，被你女朋友给发现了。 龙儿，美芝可让我看着你啊。 那你得帮我瞒着点儿，你妹妹那个脾气真闹起来，我可吃不消。 你怎么来了？